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，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95集，齐峰的心脏剧烈跳动着，浑身血液如沸腾一般，他的喘息渐渐平息，平息过后，他仿佛一张空白的画像定在原地，对周遭一切都失去了反应。云叔叔的声音，机场里广播和人声，喧嚣匆忙，混乱交汇，碾进齐峰的大脑。他没有见到他的弟弟，只听到云建威最后一句话，是说他会重新开始，说他们都会有很好的未来。未来，齐峰反复思考和咀嚼的一个词，花了很长的时间，仍无法探明一角。后来他才明白，未来本就是一片混沌，如果不迈开脚步亲自去丈量，前方就永远是黑暗。而在意识到云建威真的走了的那一刻，曾经他逃避的、混乱的、无法言说的回忆，忽然如大海的浪潮一般，迎面吞没了他。他忘记回忆，早已给了他答案。9个月前，酒店房门滴一声被刷开，齐峰一手抱着云建威，一手打开门，反手关上。云建威一身酒气挂在齐峰身上，被齐峰抱下来放床里，抓着他咯嘟呢。 衣服热。 齐峰给他脱外套解裤子，云建威乖乖伸直腿让他脱。齐峰又给他脱袜子和鞋。不等他起身把衣物拿到一边，云建威便猫一般钻进他怀里。 哥， 齐峰好笑把他搂住，以防他滑下去。他无奈看着胡言乱语撒娇的云建威。 你酒量不好，以后不要喝酒了。 我好着呢。 云建威光着两条腿抱着齐峰的脖子。 哥，我问你。 你问。 你喜不喜欢我？ 齐峰捏一捏他绯红的脸。 当然喜欢啊。还热不热？洗个脸吧。 我不喜。哥，你听我说。 云建威费劲跪起来抓住齐峰的衣服。齐峰只好松开手随他抓。云建威醉得找不着北，好容易捧住齐峰的脸，腿分开让自己跪好。他醉眼朦胧，低头看着齐峰。 是你说你喜欢我的。 他的气息都是甜美的果味与酒香。房间的落地窗外，高楼与长街交错，城市的繁华闪烁。齐峰有些怔愣地看着云建威。云建威离他太近了，他弟身上的气息像花、阳光和夏日汽水混合起来的味道，是他最熟悉不过的味道了。但那双看着自己的眼睛，却似乎含着某种他一时无法理解的情绪。这种情绪如此陌生而神秘，在瞬息之间奇妙地摄走了他的注意力。云建威傻乎乎一笑。 那我亲你了。 他说完这句话就低下头，闭上眼睛，吻住了齐峰的唇。那一刻，齐峰真与实话无异， 他仿佛被人当头给了一棒，这一棒敲断了他脑子里的所有突触连接。他眼睁睁看着云剑薇近在咫尺的脸，甚至能看到他地长长的睫毛，闭眼时微微上翘的眼角，透红的脸颊。如果说人生中有什么是让他彻底丧失思考能力的，一个就是当初他弟失踪的时候，他听到消息后的第一反应，一个就是现在，他的弟弟吻了他。云剑薇拉开距离，睁着水雾朦胧的眼睛看着他，齐峰大脑一片空白，还下意识咽了下唾沫。 哥，你做我男朋友吧。 云剑薇抱紧齐峰的脖子，依恋地蹭他的脸。 我喜欢你好久，好多年了。 齐峰难以置信道： 什么？ 还想起你。 云剑薇又把自己支起来，呼出的温热气体湿漉漉地落进齐峰的脖颈。他再次吻住齐峰，腿缠上齐峰的腰，齐峰猝不及防被压倒，两人摔进床里。他连忙扶住云剑薇，云剑薇却不管不顾，专情地吻他。两人的身躯紧紧纠缠，云剑薇喘息着，湿润的舌尖舔齐峰的唇，探进他的口腔。齐峰满脸通红地握住他的腰，把人拉开。 微微，别闹，怎么喝多了乱亲人？ 齐峰脑袋快要爆炸了，手忙脚乱要起来，云剑薇又缠上来吻他。齐峰被咬了舌头，他感到身体里的血腾腾直冲头顶，从耳朵到脖子都快烧起来。他几次要把云剑薇抱开，云剑薇都不依，亲不到嘴也要舔下巴，咬喉结。湿软的舌尖从齐峰的脸滑到脖子，猫一般哼唧缠人。混乱中不知谁的手机被撞进床缝，砰通一声掉进了床底。 微微， 齐峰喘息粗重，终于一把将云剑薇抱起来按进床里，狼狈捉开他缠在自己腰上的腿。云剑薇亲够了，乖乖被齐峰按在床上，满足舔舔自己的唇，朝齐峰伸手。 哥哥带我去洗澡。 齐峰松开他，踉踉跄跄从床上站起来，后退。他的胸膛剧烈起伏着，房间简直如一个火炉在燃烧，烧得他晕头转向，汗湿透了他的背。神智回归的那一刻，齐峰意识到自己有反应了，简直雷霆闪电般轰隆隆滚下，劈得山川开裂，鸟兽狂鸣。齐峰大脑一片空白，磁石般紧贴着墙，一只手抓紧桌角，手背青筋暴起。云剑薇等了好久，没等到他哥抱自己去洗澡，不高兴哼了哼，酒精上头，很快就陷在了柔软的被子里睡着了。齐峰呆呆站在原地，不知过了多久后，发现自己竟然还硬着，不得不僵硬迈开腿往卫生间走，中途还差点自己绊自己一跤。那恐怕是齐峰这21年来最混乱的一夜，他忘了自己是怎么回到宿舍的，也忘了那晚自己究竟是睡着了还是没睡着。他的内心天翻地覆，脑子里仿佛有个什么东西被他弟打碎捏瘪，扬手扔去了九霄云外。齐峰浑浑噩噩，几度怀疑人生，他弟那晚说的话是心里话还是醉酒胡话。 喜欢自己很多年，这可能吗？他的弟弟活泼开朗，善良可爱，家境好，性格好，容貌好，学习也好，没有一处不好的，为什么会喜欢上自己这种又穷又木呢？除了读书什么都不会的农村人，一定是哪里弄错了，可能微微喝醉以后容易说胡话，还喜欢乱亲人。季风心中焦灼，认为他弟这个习惯非常不安全，令他极为忧心。 季风，季风， 季风被轻轻撞一下，他猛地回过神，膝盖下意识往上一弹，撞到桌子底下的抽屉，砰的一声，整条长桌一抖，放在桌上没盖盖子的矿泉水倒下，水哗啦泼进旁边阴虫的裤裆。 对不起。 戚风忙拿起水瓶，旁边女生递来餐巾纸，讲台上的老师一脸不忍直视。 阴虫，你去卫生间收拾一下。戚风，轮到你上台做课程展示了。 戚风一边道歉一边起身，阴虫示意没事，自己去卫生间擦裤子去了。戚风一头乱麻，匆匆拿着笔记本走上台。